夏侯始昌，鲁人也，通五经，以其师尚书教授。自董仲舒、韩英死后，武帝得始昌，甚重之。始昌名于阴阳，先言伯梁台灾日，至七日果灾。始昌一王以少子爱，尚未选师。始昌为太傅，年老以寿终。祖子盛亦以儒显明。